啊，身份证当然重要了。 对啊，你管什么事情，现在什么申请网上什么都要照身份证正反面照片传到网上去。 哎呀，可不嘛， 对不对？ 那个麻烦呢，对不上还上不去呢。 对呀、啊哦，别照呼了啊。 对，哎，你怎么没化妆呢？这个。 哎呀，刷身份证进国博，纸质票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我的天哪，真的就退役了， 全电子票了。 哎，你说这要是电子的也挺好的，因为你想各种纸质的呢，它也是要就是用树木， 回收什么的， 对呀、啊。然后呢，这个也是一部分的这个，对呀、啊，环保啊， 对对对， 是不是？ 嗯， 哎呀，这个光头强可能又要失业了。来，我们来看啊，这个纸质版门票在国家博物馆退役了。观众刷身份证经实名验证后呢，即可入馆参观。这是故宫之后本市第二家取消纸质门票的博物馆，非常好，点赞。 嗯、我们相信还会有第三家、第四家， 对 吧？我们了解一下哈。作为世界建筑面积第一大的博物馆， 嗯， 我们要强调第一大的博物馆。 对， 扩建之后呢，国博自2012年3月正式开馆以来，一直实行免费参观制度，当然特展除外啊。 嗯， 艺术家们，你知道，观众可提前预约，并与参观当天在西门南侧票务中心凭有效证件换取国家博物馆免费参观券之后， 嗯， 然后呢绕到西门。入场参观 是的， 但是您如果未能提前预约的话，也可以参观当日以现场领票的方式获得免费的参观券。 是的，据国博团体预约人工客服介绍说，您好，您拨打的电话 畅通啊， 畅通畅通。 哎，你好。 纸质票取消之后呢，观众依然可以通过预约方式参观国博，也可以在国博开放日的9:00到15:30持身份证入馆，无需换纸质票。那截至目前，暂无每日参观人数限制， 没有限流， 没有限流啊。 市民朋友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纷纷涌出家门，朝向国博。啊！ 等等我， 慢动作呗。 对， 市民老李 啊， 他就说：“哎呀，终于可以少排一次队了 啊！哈， 进博物馆方便了，自然愿意多来几趟。 当然了，这是多方便的一件事儿啊！ 主观联动性加强。哎， 说这个亲朋好友来到北京，都想去国博、故宫转一转。 来来来， 但是以往呢，进国博要存包、取票、安检，至少三次队， 对吧？ 最多一次啊！我在国博门口。”站了2个多小时才进去，参观的时候根本就提不起精神了， 就是那个热情啊， 对， 会被排队的时间随时间的长短削弱，对吧？我觉得不行哈、所以说这个纸质取消之后，电子门票来了，非常的应时应景。 是的， 作为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我们简单算笔账。中国国家博物馆观众数据报告17年度显示，17年这个馆呢共开放了312天，平均每天接待是2.6万人次，如果每一个朋友换票需要1分钟，换票所耗费的时间累计超过400 hours。 天哪， 400个小时 呢！ 我的天， 去年的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呢使用了92年的售票处牌匾被摘下来了。 哎呀，带着尘埃，带着历史的祭奠。 对呀、30个售票窗口结束了使命，采取全网售票。 因特奈特啊！ 院长单霁翔此前表示，网售过程基本实现了观众无滞留， 是 观众进院省时省力，免去了排队购票的烦恼，人均购票等候时间降低至5分钟左右， 都是变化，好的变化哈。 对， 刷证参观也为博物馆开启了一扇数字化的窗口。咱们以故宫为例，实名制入院留下了参观者大数据，现场就可以统计出来， 对， 可描绘出一张不同区域观众特征图。你先开会的时候 PPT 也方便啊。 是是是， 年轻人喜欢逛什么路线，什么区域吸引哪个省份参观者，都可以有的放矢统计。 哇，这个太细了，就故宫里面那些猫什么的，你说哎，怎么发现年轻人都扎堆了呢？ 对，对不对？大数据可以显示嘛，将成为博物院举办新展览、新活动的重要依据。 对， 更精准的投观众所好。 哎呀，真是特别的方便哈！那时候家里来亲戚，然后去故宫，就直接在网上预约。 对呀、 特别的方便，直接到那儿拿身份证一刷就进去了。 然后呢，输入大数据，东三省的朋友哪个都比较多，哎，去看看吧。 啊，是的， 对吧？一看哪里都挺多。第二条，九寨沟， 九寨沟，咱们这个前几天不是说了吗？部分景区震后重开，这个开门迎客依然是人间天堂啊。 是是是。 但是呢，重新的开门迎客暂时 不接待散客。 哦，就是团队行啊。 对，你要自己背包去的，还是有一点人家不愿意接，不是不愿意，是暂时就不接。 是的。 去年的8月8日，四川九寨沟发生地震之后，九寨沟景区因受到地震的影响，暂时停止接待游客。那3月8日，经过几个月的休整，那四川九寨沟景区重新的开门迎客啦。目前景区只有部分景点对外开放，而且呢，日接待量控制在2000人以内，接待对象为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游客，暂时不接待散客。那截止到3月8日的12时，九寨沟景区共接待旅游团队64个，游客767人次。 是的，其实回顾一下去年8月8号哈，地震之后的第二天，景区就全面停止接待游客了。九寨沟管理局的工作重点也由旅游接待转为灾后恢复重建。 对， 据九寨沟管理局灾后通报，像火花海、盆景滩、诺尔朗瀑布等景点是在这次地震当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是的，对，很遗憾啊。不过呢，就是震后的重建还是很棒的。 是。 3月8日呢，四川九寨沟景区重新对外开放。记者了解到，目前呢，这个九寨沟景区还是实行流量的控制哈，控制在2000人每天以内啊。此后将根据恢复重建的实际情况去适时调整这个接待量，接待对象为旅行社还是组织的团队游客。至于什么时候能接散客呢，我们还是得等密切的通知， 我们跟进哈。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之内，景区仍然采取限区域、限流量、限时段、限方式的4限政策对外开放。目前开放区域为沟口星、诺尔朗瀑布之长海，还有扎如沟的扎如寺以及日泽沟的静海，其中长海、五彩池、静海、诺尔朗瀑布、树正群海、双龙海瀑布、扎如寺等景观呢，原则上是步行游览区。其实听上这些名字都非常好啊。 对啊， 你都没有去过九寨沟。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至下午17点。 是的，九寨沟真的是人间天堂、 漂亮、 就看那些图片照片都觉得是，那是真的是不是那个骗子的骗，你去实际的那个地点随便拍一张都是那样的美景。 感谢大自然。 对、大自然的馈赠给了九寨沟。也希望它这个重建之后呢更加的美丽如初啊。 没错没错。 对，这个九寨沟的管理局表示了、说目前呢景区依然是处于这个恢复重建的重要阶段啊，将按照3年基本完成重建的目标任务和确保安全前提下，局部提前开源的工作部署，加快规划内就是项目的建设进度。 对，其实在新的游览方式上，游客乘坐观光车游览啊，实行原车原回运行模式。什么呢，就是即游客在游览完一处景点之后乘原坐的车前往下一处景点游览，直至游览结束。为了确保游客有充分的游览时间，每位游客都配有挂牌。挂牌上标有专门的车号和座位号，可以有序的调整和聚集哈。游览完景点只需要对号入座即可。 好棒啊。 还有发放便携的 GPS 定位装置，配有 SOS 按钮，以便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向景区呼救。 哎，是的， 方便方便、 真的很方便，很人性化哈。那这个另外呢，记者从九寨沟管理局也了解到了，截止到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哈，就是它的人数、游客量啊，出动保障游客用的观光车就40台。 是的，这是人力非常的重要哈。 对， 也希望呢九寨沟，因为到秋天的时候九寨沟美的不像话呀，太漂亮了。 春天夏天也美呀， 也好看， 冬天也好看。 随着时间的流进呢，希望大家都去九寨沟感受一下哈。 是的， 下一处也漂亮。这个也漂亮， 这个地方、现在还真的是特别的漂亮。 去看看 西藏的林芝，7所 A 级景区的桃花节期间免费开放。 那天说过了、 太好了啊！桃花， 桃花开了， 在那桃花 盛开的地方， 就是林芝。 林芝是桃花节组委会办公室获悉，老打电话打不通了，终于接通了。你这怎么样啊？给你说上啊！ 你 用菜来。第16届桃花旅游文化节将于这个月份的29号，3月29号，在林芝市的白区旮旯村开幕。 旮旯村啊， 广大游客在欣赏漫山遍野的桃花同时，还能免费参加7所 A 级景区的观光。 我的天哪，太棒了！ 免费免费。 我们看看都有哪7个景区呢？ 对， 今年的桃花节与往年不同，恰巧赶上东游西藏特殊优惠实施的第一年，即西藏全区所有 A 级景区在2018年的2月1日到4月30日期间门票全免， 真一滴啊！ 哎呦我的天哪，这要是赶上了， 能省不少哈、 真是太值了。 对， 西藏林芝有7所国家 A 级景区， 分别是 巴松措五 A 级、哦、雅鲁藏布大峡谷旅游区四 A 级，鲁朗景区四 A 级，南依沟景区四 A 级，卡定天佛瀑布景区三 A 级，千年核桃王景区三 A 级。核桃王， 您、啊、就会想到很多就是盘串的那种朋友 啊。啊，是吗？我想的是六个核桃， 蛇、 啊、 头 啊，葡萄、 哎、呀，对。 还有尼洋阁景区三 A 级， 这都是免费的、嗯、 A 级景区。 是的， 而且在这个桃花节期间，游客可以一边欣赏桃花，一边免费游玩 A 级景区以上所说的这七家、哎，同时还能参与系列的活动。据介绍呢，今年桃花节持续一个月的时间，期间会开展哇，粉黛桃源。桃花庄、美在桃源、定格桃源、摄影书画交流展、 嗯、 文化桃源、古桃树认证研讨会、竞技桃源、民俗体育、爱上桃源，重要厉害了，情缘、 嗯、哎呀 等多项，桃花嘛，对不对？ 是，桃花就是这个象征着爱情嘛。 对啊，桃花运嘛。 嗯， 比如并在米林县的索松村、 嗯、 波密县桃花谷、工布江达县巴松措三地设置非常有分量的分会场。 是的，桃花节已经成为林芝旅游文化的一张名片，每年吸引着众多国内外游客踏迹前来。 嗯， 踏雪寻桃，这是啊。 是的， 桃花大道。还有黄金赏花季等精品旅游线路是备受游客的青睐啊！ 那作为一档人间有真情、嗯、人间有真爱的节目、嗯， 我们得带大家去啊！ 西藏海拔是有一些些高度的，嗯、 是的， 去过的人都知道哈。 嗯， 咱们说林芝这个地方在西藏东南边， 嗯， 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倒是去过，3000米能适应吗？ 3000米可以， 可以的。 对，3000米就是大家一定要休息好，然后别突然上去，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儿， 因为它突兀哈。 对对对， 分布有像门巴、洛巴等多个少数民族，而且这个地方气候宜人， 对， 被誉为西藏的江南 啊，这块就是氧族，大家不用背氧气瓶，也不用打氧，不用担心啊。 对对对， 是的、嗯，它有全国第三大林区，然后西藏80%的森林全是集中在这儿的， 嗯， 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那对于初到西藏的游客来说呢，氧气相对充足的林芝对缓解高原反应非常有帮助。 去看看吧。 是的。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各位好，时间来到11:47的38秒，欢迎您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前三条国内部分，后两条展望一下国际哈。 好， 这个说到樱花呀，是、嗯、西藏有桃花，日本是有樱花的哈。 对，日本每年都到了樱花季，那真的是特别的火爆。 去的朋友比较多、 哦、 啊，告诉我们日本樱花季旅游的攻略。妈哈。三月价格攀升，热门地区一房难求啊！ 是的，日本现在也开始这个严格管控民宿了。 没错。 对，然后呢，又订不上房了。 抓紧时间啊！ 哎呀，日本呢，在迎接了一大波春节假期游客之后呢，又迎来了另一波赏樱的中国游客，当然还有很多国外的游客。 相信还有部分重合。 啊，是的，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啊，相信还有一部分就没回来。对，日本各地的樱花相继开放、绽放，所有早春赴日游的这个朋友呢，都将参与到赏樱这场狂欢之中。呀，下一场樱花雨啊，好美的樱花。是，尤其是以东京、京都为首的本州地区，预计将成为赏樱大军的集中地，这出行地啊。 东京和京都。 对，就是据马蜂窝旅游网近日发布了一个2018日本赏樱季旅游攻略， 嗯， 说这个盘点了最受欢迎的赏樱路线与玩法，分析指出今年的日本樱花季旅游持续火爆，除了价格明显上涨之外，还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链式发展。 大数据就这么显示说的，今年樱花季期间，日本部分旅游产品价格从三月初开始逐渐攀升，其中基酒产品就基加酒的产品，三月中下旬与三月初相比，平均上涨16.4%啊，为什么？产品均价达到4520人民币， 哎， 机票价格平均上涨13.1%， 是涨了不少啊。那另外呢，就是有专业人士指出，提前规划是樱花季出游的最大特征之一，每年年初的 开始，日本气象部门就会发布数次樱花季的预测。大数据显示，那这个一般的用户平均提前40天就开始规划樱花之旅了。 嗯， 最佳的赏樱时节在满开之后8分至樱吹雪之间。 哦、哎呦， 这个名字好棒哦！ 8分至樱吹雪， 对，樱吹雪。那而此时的，此时的旅游产品价格是相对较高，热门地区甚至一房难求。那建议游客尽早安排行程。 其实这个尽早安排行程啊， 嗯、 是我们的一个攻略了、啊。 嗯 嗯, 嗯， 出去哪玩， 你都得提早安排。 提前，有些朋友就是1月份的时候吧，还没过年呢， 嗯， 你就订了3、4月份去海南的机票和酒店了。 嗯、 你看人家那不就比较方便便宜？ 是的， 对、啊、 想看西门吹雪吗？嗯，赶紧订吧。 对， 嗯。 那个这是日本的情况哈， 是的， 你大家也知道了，我们今年也说过，今年是中加旅游年啊、 哎、 中国加拿大呢促进双向的交流、 嗯、 旅游成为中国加拿大合作的新的亮点。 哎，那来看一下，记者从国家旅游局获悉，当地时间的3月21日，中国将在加拿大举行中加旅游年开幕式。 哎， 年底之前加拿大将在华举办闭幕式，那中加旅游交流合作将迈上新的台阶。 当当当， 对，去年12月，中加旅游年官方标志已经在北京揭幕了。 回顾一下历史， 好， 展望一下壁垒， 好。 中国和加拿大建交，哎，40多年了， 好。 两国政治， 嗯， 经济， 嗯， 人文等关系不断的深化， 嗯， 各个领域呢，这个合作成果真是切实惠及两国的人民啊。 是的， 其中呢，旅游交流合作成为两国关系深化发展的新的亮点。 嗯， 从2010年的8月份，中国的公民组团赴加拿大旅游业务正式启动了，开闸。 哎呦我天哪，开闸你就赢了，你这干嘛，是放水啊？ 开闸开闸 啊、哦、开闸行。 2016年呢，中加两国人员双方这个规模超过了140万人次， 对， 收不住了， 收不住了， 两国签证有效期延长至10年。 哎呀， 开的好吧、 哎、对，这开了个好头嘛、嗯、 人文交流与合作呈现蓬勃发展状态。 对， 加闸，咔咔加了好几个闸。 哎呀行，你得这个加大动力啊，对，光加闸是不行啊、嗯， 就是各种的协调要跟上啊。 是，嗯、反正据中国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的统计，2016年加拿大访华是74.08万人次， 哦、 同比增长9%。2017年加拿大访华80.5万人次、 哎， 同比增长8.7%。据加访统计，2016年中国游客成为加拿大第二大海外入境市场，这是不含美国的啊， 嗯、 人数仅次于英国游客。 哦、 全年中国在加拿大住宿的游客同比增长了24%，我的天哪，超过61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 其实在咱们节目当中也来过很多的嘉宾朋友说加拿大、嗯、 对，说加拿大什么这个蒙特利尔啊之类的， 对，各种的城市、 嗯、 滑雪、国家公园、班夫，是不是、 嗯、 再了解哈、 嗯、 这个2016年的中加两国总理啊、 哦、 共同宣布了2018年为中加旅游年，这个一拍即合，好 ，give me five， 同意， 还 give me five， 同意就促进双向游客往来，扩大合作。 嗯， 到2025年，两国双向往来人员要比2015年 嗯 翻一番的目标 哦， 其实早已经实现了。 是的， 对吧？ 对， 这个旅游年呢，中加呀，无疑将对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的，接下来呢，又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出场了， 天天在新闻当中， 对， 要不就是他，要不就是他 啊，对。这位就是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先生， 辛苦了。 这个2018年的中加旅游年是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在旅游年的框架之下与加方旅游部门密切沟通，务实合作，举办丰富多彩的旅游交流活动、 嗯、 推动更多两国人民的实现互访啊。希望呢加方也抓住这个旅游年的契机，给中国游客到访提供更多的签证便利化措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嗯、 不断简化通关手续，敦促酒店、餐馆等提供更加适合中国游客特点的服务。 你看人家说那个餐馆还挺接地气的， 是啊， 挺好的。 是，人没有说这个餐饮业是不是 酒店的哈？ 对， 对 我觉得都是很实实在在的，对这样的一些不能说要求吧，一些建议啊。 对对。 那加拿大旅游部长巴蒂斯查格尔也说，中加两国交流合作密切，加拿大华人人数真的是非常的多，超过100万。 群体， 对。中文呢是加拿大第三大语言。我一个朋友他们举家就是移民。 民到加拿大、哦、那个时候我看他发朋友圈、嗯、还是在当地的那个华人举办的一个迎新活动，就是他是主持人嘛、哦、然后就在那主持，我一看妈呀，那简直是人山人海， 全都是中国的朋友。 对，然后据他说你在那儿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加拿大， 挺好的 对、 嗯、就没有孤独的感觉哈。 啊、太没有了， 对，太好了。而且最后呢，加拿大是中国的第二大远程客源市场了、嗯，为了开拓北美旅华的市场，中国国家旅游局连续组织国内旅游业界的在加拿大开展美丽中国世界遗产、 对 美丽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等中国旅游主题推广活动、嗯、向加拿大的民众呢展示中国丰富的旅游资源、多样的旅游产品、成熟的接待体系和热情好客的人民。 嗯哼，不错、 时间来到这里了哈， 对， 一首春风吹呢送给大家、完了之后呢，下面的坐着高铁，哎、北京周边25分钟到4个半小时，您去选去呗。 北京周边，好， 嗯，挺好。 咦，这个悠扬的旋律，哎呀妈，这是许巍吗？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湘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现在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这歌啊，叫 Spring is Lily。 哎呦 ，Spring is Lily， 好浪漫的名字。 哎，乡村哈。 对。 今天我们要坐着动车、快车、高铁， 是 以北京为圆心， 出发， 发散开，对。特别好玩的一个信息啊！ 对， 其实我现在觉得就是大家去高铁出去玩的这样一个形式，我个人非常喜欢。 嗯， 你想想哈，你比如说坐飞机，是那个挺快的哈， 是 你得从这个家到机场提前2小时到。 是你还得准备 拿机票，拿够安检。 对，过完安检，尤其你要是当然出境那就更麻烦了哈。不过就出境你基本上也得靠飞。 是。 但是坐高铁呢就方便多啦，这样的话我们直接到火车站，然后拿好票，提前5到10分钟检票上车坐下，路上还可以看风景，多好啊， 嗑瓜子 啊，是还可以吃方便面。 对， 赶上人少的时候你想躺着那是不太可能的。对啊，但是高铁其实很舒服啊。 对啊， 动车也很舒服。 对啊，坐过商务舱的朋友真的是非常可以躺着，真的 啊，是 躺着。 对，但是其实建议大家坐那个二等座就可以了啊，商务舱其实并没有那么舒服， 除非有腰托。然后呢来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关于高铁出行的事儿。第一位 bling bling 金米粒 有 啊，最近好烦哦，烦心事多。这是个男的 啊，从来 最近烦心事比较多啊。我老婆来了趟周末游，去北戴河散散心， 挺好的。 说北戴河呢真是近的，1个小时车程就可以到， 可不是吗？ 非常适合俺们周末旅行。打算等小虾人稍微大点可以带他出去玩了， 宝贝女儿。 对，叫小虾人， 小虾银， 叫小虾米。 夏日后嘛， 夏日对夏日后是， 对对，随风而逝的 past， 哎呦，你咋推的太往后了吧？哎呀，周末游，山西到北京。有点累，但是十分快乐。 哎，是 也不远，山西到北京啊，也是我们的圈子之内的事。 山西到北京开车3个小时，高铁呢，我觉得就更快了吧。 余韵怎么说的？ 余韵说，两个人的周末游，第一天在济南，第二天 哎，什么声音？ 怎么的？第二天爬泰山，由济南趵突泉、大明湖、芙蓉街、济南的美食等等，还有对啊，还有泰山详细的登山路线。从北京出发，2个小时抵达，春风十里，不如泰山等你。 很浪漫， 很浪漫啊！ 个人呢，在初中的时候爬过泰山， 是吧？ 初中的时候那是1800多米，那时候啊。那时候反正是1800多米，得有十几度的温差呢。 是1800多米，我觉得泰山我只。 那时候真的有挑山工啊，黝黑的皮肤，扁担往上，物资菜呀肉什么的，可辛苦了他们， 是挺辛苦的， 一节一节往上走。 那你以为呢？我小的时候去那个泰山，真的都已经到了那个泰山脚下了，我往上一看，算了吧，然后我就走过去了。 家人什么反应？ 家人说，哎，那算了吧，这并没有想爬，你知道吗？就太高了，还是因为懒。 对，就是希望大家在一个体力允许的情况之下哈。登高望远哈， 是的，泰山还是要去走一走，那也是名山啊。 名山，名山，这个你靠谱吗？这位朋友说，今天第一天上班，你咋这么才上班呢？你说加油吧，是你得加油。本来想趁着上班前的这个周末来个周末游，结果还是提前上班了，匆匆忙忙还是很开心。希望熬过这些日子，然后你也陪我一起变成胖子。他的心情啊。 对，哎呀，还真是。 两个人啊，步调一致，三观一致，饮食方面一致，结构一致，起居一致，很容易就会变圆润了。 是的，不知不觉间你的衣服就拉不上扣了。 对啊，控制一下子啊。 是的，你的腰带又该打眼了。 是的。那个从北京出发，高铁能够直达的城市现在是越来越多。 当然喽， 你还在发愁吗？不要发愁，听一听我们的节目。首先丢给你半小时生活钱可以解决问题 啊。首先是不是应该是天津呢？ 武清。 武清，哎呀，武清这个地方好。你周末是不是经常去奥特莱斯？ 不是经常，一共去过3次。 哦，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方便到令人发指， 是吧？ 出武清下来啊，从那个就是停车火车停下来出来到那个小镇，大概走11分钟就到了。 我的天哪！ 然后就是零转播，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奔波没有，24分钟左右就到达了。北京南站出发到武清，然后找个好的天气，对吧？就是两个人或者一个人溜达都可以。 对，而且还可以买东西。 对呀， 对啊。 然后周六周日有些店会排队。像周一到周五应该没有人排队，因为没有去过周一到周五，那不是很轻松吗？找一个可以休息的时期，去那边溜达一个奥特莱，叫什么佛罗伦萨小镇。 佛罗伦萨嘛，佛罗伦萨小镇也是奥特莱斯，对吧？ 就是佛罗伦萨小镇不用过多介绍了，折扣非常的惊喜，环还比较多，而且那边饮食也不错。 是的，但唯一的就是有一点，我就觉得方便是方便哈，大家不建议买太多，因为你是坐高铁去的，你拿不了。 对 对， 现在告诉你了啊，店员说可以直接快递到家。 真的，哇，好棒啊！请快递到这个。北京市石景山区， 对吧？就现在方便哈，而且还有这样的现象出现，比如说你看到一款衣服，你的是 size L， 它是 M， 要掉一下哦，全国只有一件 L， 可以从那个店发到你家里去。 哦，然后还是这个折扣价，对不对？太棒 ，bingo！ 我跟你说，就得要这样事儿。哎，是免费送货上门吗？ 对呀，是顺丰啊。 哦，还是 包邮啊， 顺丰包邮呢。 再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 好多朋友去那个佛罗伦萨的时候想吃麻辣香锅关了啊，没了，没有了，那家店是没有了， 没了， 没有了。 怎么的？原来有一家麻辣香锅好吃吗？ 就是还行吧，我觉得就没有了，没找到。大家 行吧。 其实武清周边是可以有很多的房子，不是？ 对，房子是有的啊，但是现在这个房价不建议大家谨慎出手。 我们说说那个可以吃的东西， 对，来，我们还是说说吃的东西吧。 美食， 甜水铺青萝卜， 你看看。 西马房打瓜，大黄铺鲤鱼，东马房豆腐丝儿， 这都是可以去的。而且武清离天津不远。 对， 您可以把东西快递到家之后呢，天津再围绕一下哈。 是的。 咱们先说这个武清，北京到武清每天16趟高铁列车，最快24分钟。 天哪， 一天就够了，差不多。 对，一天你就逛街嘛。然后关键是那个小镇，它还是它因为叫佛罗伦萨小镇，还是欧式风情的。 对， 你随便找一个好天然后好好拍两张照 都是可以的。 对，大家真以为你在意大利呢？ 对呀，真的。 真的看出来。 说到武清之后呢，天津是比较近的，33分钟。嗯、 天津肯定得去、啊。 天津可以去玩太多了。 对呀、啊，就是那个意大利风情街、天津之眼， 对 对, 对， 是吧？各种教堂， 是 还有那砖房，啊、 嗯，血液厂、啊， 对对对，真的、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而且、天津的住宿的价格比北京同级酒店、同品牌要便宜。 那是肯定的， 是吧？ 反正天津就是大家还是要留出来一定的时间， 33分钟。 对，一天可能有点不够，但是我们来看啊，天津的美食 都有 什么 好吃的？ 耳朵眼炸糕，还有就是煎饼果子。锅巴菜 正宗的啊，煎饼果子、 煎饼果子还是挺那全套的，我的天哪，加肠加蛋加脆饼、加油条， 油条 哎呦天哪，那一套根本就吃不完， 你 知道吗？对啊，挺沉的、然后还有芝兰斋的饼干， 对、当地的甜品哈、那个 哎呀怎么的，说说 这个声了呢， 哑了， 这几天啊肺不好， 哎呦 感冒了啊！我就想问问那个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到底是不是跟我吃的一样？哎，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这个问题很好。 我跟你讲，周坨，就是现在在天津吃狗不理包子，只有游人才去吃了啊！你明白了吗？ 托托说：“行了，我回去继续上火吧。 还去爽粉劲儿吃一吃吧啊！这个天津呢、每天厉害了 啊， 152趟高铁， 绝对不会担心买不着票。” 最快33分钟，建议呢2到3天， 对，2到3天哈， 展开行程吧，带着孩子去玩玩，那边还有应该有方特，好像是、有 方特，天津没有方特吧， 没有方特吧，忘了，反正就很多乐园， 在那个江苏那边吧， 江苏那边 是就记住方特了， 是一个小时之内的、还有呢河北 啊、对，河北的保定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啊，它有白石山世界地质公园， 没错， 对、就一说到地质公园，大家肯定会想到什么湿地啊，各种这个、对 啊， 各种鸟啊、各种迁徙，是吧？我觉得白石山地质公园呢也是这样的， 其实好多朋友去那个河北保定啊，奔着他们美食去的， 对，美食肯定有， 缺少了 啊、驴肉火烧， 驴火， 哎呦我的天哪，卤煮鸡， 哎呦， 白肉照火烧，白云章包子， 你看白云章包子、 白云章包子好像很出名， 我吃过， 好吃吗？ 比狗不理好吃的 啊，真的呀，好吧， 车况情况 啊，白云章站起来，哈， 每天45趟高铁列车，最快也只有41分钟，不到一节课的时间， 建 议游玩2到3天啊， 两天，是的，两到三天就可以了， 还是一个小时之内的。 51分钟，沧州，其实沧州也是很好的一个城市。这个沧州呢有一个吴桥杂耍大世界， 可以带着家人朋友去感受感受。 其实沧州这个城市也不小，对，各种购物中心呢也 有， 对，大型的建筑啊，然后大家都可以去玩，就是能够满足，对，满足这个很多的朋友。 各位食客们可以去那边尝到小鱼辣酱。 哎呀，小鱼辣酱， 小鱼的啊，驴火也有。 哎呀，我的天哪，盐山皮蛋、肃宁窝北香肠， 当地的特产哈。这个呢，北京到沧州啊，每天31趟高铁列车，最快51分钟，建议2天。 是的啊，这个我们就是大中午的以美食为主、 是是是是， 我觉得现在咱们这个 捎带着时间推荐哈， 是的，有点不地道， 不 那大中午的大家还没吃饭呢，你说多饿呀？ 唐山的口音我还挺喜欢听的，是吧？ 唐山 的哈，唐山是一个小时之外的 啊，但是也很快啊，1小时4分钟。 对， 景中山是唐山的一个 打卡的地儿， 对，打卡的旅游景点、 嗯。 但是呢，可能我们介绍唐山还真的是有点少哈、 改天详细介绍一期， 是的， 河北周边的啊。 对，这个唐山的美食有什么呢？酱汁瓦块鱼， 听着就好吃。 对，唐山酥糖、哎呀，我喜欢酥糖。哎呦，我的妈，太激动了！东陵的糕点，还有虾酱，手碎了。哎呀，我的手哎。 说到虾酱，我们胶东半岛虾酱也很好 啊。对，其实虾酱是挺好吃的。 烟台虾酱、我跟你讲虾酱怎么做、非常简单一道做法。把葱切成小，就是那种碎的东西，可以搅到鸡蛋里啊。2勺虾酱，然后呢，2个鸡蛋。 放进去加一少许的水 啊，你说的是蒸出来那个鸡蛋酱对吧、 哎、 啊，我们家也吃那个， 哎呀好吃 是吧，我跟你说 加一点少许的辣椒、嗯、青椒啊 啊，说到酱呢我得发散一下，说点题外话，我觉得作为一个东北人来说、嗯、酱是我们必不可少的美食，对，美食辅佐之一， 辅佐、嗯、 对，那这个酱呢分为几种，一种呢是你自己家酿的那种酱， 在衣柜里放， 对、 哎、 但是一般这种酱吧可能咱们现代人吃不惯，然后就是我觉得炸的鸡蛋酱特别好吃、啊、 鸡蛋酱可以浇卤面条， 对呀、 啊、 对呀、啊、鸡蛋加上辣椒然后炒一下，拿那个 酱 豆瓣酱，不是黄酱， 就豆瓣， 对，豆瓣酱炒出来特别好吃，还有可以加肉末的，也可以这个炒出来，还有一种我跟你说鱼酱 啊、哦、鱼酱 拿小鱼，就刚才不说小鱼辣酱吗、嗯、 对对对， 他那个拿豆瓣酱然后加上小鱼然后再炒，把那鱼都炒成碎的，骨头都酥了， 肉泥， 对，然后呢拌着饭或者蘸生菜蘸什么都可以， 你发现没有， 特别 春天一来哈、嗯、就想到的酱 各种蘸酱 各种的蔬菜 啊，真的 什么黄瓜也好， 哎呀你知道我 葱也好、 哎、 蒜苔也好，这个啊 我现在就是迷之想念这个酱，对，现在自己住不会做饭，你知道吗？炸不了酱，给我急的呀！ 哎、你多看 APP 啊！ 哎呀，没有用。 车次情况， 啊、 每天河北到唐山十趟高铁列车， 嗯、 最快64分钟，很快哈。 嗯嗯嗯。 这说完了河北，咱们来到山东省的省会 啊，山东 济南 啊， 济南西，很快的1小时32分到达济南了。刚刚说过济南的游玩那些项目，什么这个趵突泉呀、啊，各种的大唐风筝都有。 其实济南可以逛的也挺多的，济南的那个银座是吧？ 你可以去那个什么文化东路感受感受， 嗯、 那边有这个山东艺术学院、 嗯、 山东师范大学、 哦、 学府一条街。 哦，对，其实济南呢就是泉城嘛是吧，趵突泉是肯定要去看的， 就作为一个山东人、跟各位说一下，济南呢、空气质量不是那么好， 哦， 土油一点点的， 是 希望大家呢出去的时候呢，如果就是土戴个口罩防护一下哈、 嗯、 济南的鲁菜太多了，好吃的啊、 嗯， 这个名师多烤全羊， 嗯， 双拳豆腐皮，糖醋鲤鱼，炸荷花，其中一 炸荷花是什么东西？ 我都没吃过。 哦， 其比如说九， 济南盛产荷花啊， 九转大肠 啊、哦， 鲁菜里边的 焦溜丸子， 太吃了。 对，我觉得焦溜丸子简直是，哎呦，太棒了， 嗯 哦、想吃。 弄点椒盐咔一蘸。 啊、哦，没有，我喜欢吃溜出来的，我不喜欢就是蘸椒盐。 车次情况，每天84趟高铁列车， 嗯、 最快1小时3分钟，啊，32分钟、 嗯， 建议游玩2天的时间，就是济南哈。说到济南，山东省有很多很多可以去玩的地方。 嗯、 刚刚说爬泰山， 对，爬 泰 山，泰 安俩点就到了。 嗯，泰安也很好。 嗯， 泰安有什么呢？煎饼， 山东煎。 对，这不是那个煎饼果子，是那种。 山东的。 哎，我特爱吃那个山东的大煎饼， 嗯、 就是一摊摊出来焦黄的。 是的。 那是玉米面的煎饼。 先吃，非常好吃。 那个怎么吃呢？就是大家如果能接受的话。 嗯。 就是干卷大葱 啊，对呀、啊， 对，还是太香了， 香，越嚼越香啊、 嗯！ 哎呀， 像酱馍茄，还有豆腐宴、嗯，还有泰山火烧， 火烧得吃，每天13趟，最快2小时， 建 游玩1到2天。 对， 邯郸没去过， 邯郸对，邯郸是 2小时1分钟， 嗯， 泾阳湖去感受一下、 嗯。 如果各位喜欢美食的话，二毛烧鸡当地特产，锅巴火烧， 嗯。 叫一篓油水饺，一篓油、 哎、还有黎明关驴肉香肠，哎呦，驴肉可是真的太香了哈， 必须的， 对、嗯、每天35趟高铁，最快2小时1分钟，建议玩2天，嗯， 曲阜， 嗯， 孔庙哈， 对， 孔子的故乡， 对， 现在全世界都有这个孔子文化教学的互相的这样一个学习、 嗯、 哈， 对， 不管是英国美国加拿大都有、 嗯、 啊，曲阜美食，曲阜还没去过呢， 对， 熏豆腐，凤凰鱼翅，四喜丸子，鸳鸯鸡， 嗯 啊，手又断了。每天21趟高铁列车，最快2小时6分钟，建议游玩1到2天。 对，还是很棒的啊。另外呢，我们来看看啊，就是2个半小时左右的都有哪些地方？第一个首推河南郑州， 上市了。 对呀、啊， 少林寺。 对呀、啊哦，郑州那可是河南的，对啊，省会城市。少林寺是必须要去打卡参观的。 对。 然后美食也有很多，羊肉汤、筒子鸡、烩面。是吧，烩面还是挺那个 胡辣汤， 胡辣汤，嗯，每天51趟高铁列车，最快2个小时27分钟，建议可以玩2到3天，因为郑州挺大的， 是的， 嗯， 其实郑州好玩的地方挺多、 嗯、 郑州的市容也很漂亮、 嗯、 很多的朋友在郑州生活，有那儿有了房产、就是公园、街心公园很多， 是吗， 绿化也很好， 就是你知道以前 有人去过郑州，然后就觉得郑州好像是、也是灰比较大，就是说哎呀整个城市大归大，但是就是特别那个就有点脏脏的感觉、但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 完全不是这样的，就感受一下郑州的漂亮啊。 是的， 这个地方啊，蚌埠， 蚌埠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蚌埠好像一直离得挺远的，但是现在其实它也挺近的、 两小时28分就到了、 对， 嗯， 哎呀这个它的美食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说一说 第一个奶汁肥王鱼， 得多香， 哎呀得多香啊，奶味儿的哟、还有猪红五豆腐、香炸琵琶虾、老蚌怀珠。 我天， 嗯， 怀珠是一首歌啊。 对，老蚌就是蚌， 蚌 河蚌的蚌。 对，也多大那玩意儿啊？ 啊，对，老蚌。 对，车次情况、每天有22趟，各位去查一查。最快2小时28分，建议游玩2天啊。说完了这些呢，我们来到葫芦岛，你熟吧？ 葫 芦 岛， 你熟？哎，葫芦岛是那边有朋友。 那边还真是有， 是不是？ 对，那边有一个就是也算是一个亲戚，在那开了一个小旅店、 你看看、 对，葫芦岛呢是这样的啊，这个葫芦岛隶属于辽宁省，然后呢在葫芦岛的兴城是一定要去的。兴城这个地方不仅靠海，而且有温泉，它那个对它是疗养的一个好地方、对，所以说呢很多人会慢慢的就是哎去到兴城，哎他就发现这么一个好的地方， 对， 人少便宜是吧， 有海鲜， 对 呀、温泉， 是的，海鲜那就肯定得有了。葫芦岛的美食海蜇皮， 哎 呀那个醋溜折头什么的都有，还有笔杆蛏、蛏子、 蛏子一种、 海蟹，对，糊饼、糊大饼，就是那个是棒面的大饼糊出来的，真的太棒了啊！对，建议呢是这样的，游玩1到2天，每天3趟高铁列车，最快2小时56分钟，3个小时就到了。 而且像这样的有游岛有码头的地方，也可以跟着当地那种特别接地气的渔船， 可以出海， 哎，打打鱼，拿个网一捞啊， 那全是鱼酱啊， 是吧？说完了2小时，来到4个小时，远一点的哈。 对， 南京是到到大学读书的地方。 南京呢，就是更那个可玩的更多了。 现在南京3小时40分就到了， 这么近吗？你知道以前我从哈尔滨到南京， 哈尔滨， 对，坐 K 字头的车，快车， 快车 要坐将近24个小时， 一天一， 对， 一天，哎呀， 对呀、那时候就是买不着票回家，还得买坐票， 你看看 多惨呢。 现在方便了吧？ 对呀、现在从北京到那儿才3个小时， 40分钟 、那秦淮河畔是必须要去的， 听着音乐的这样一个节奏啊， 对，弹着琵琶，并没有。弹着琵琶，吹着唢呐，然后划着船，它那个真的是花灯船，在那个秦淮河畔，然后哇，真的有一种穿越的美感，就感觉什么李师师啊、苏小小都在那儿。对，这就是一个秦淮河畔的夜景。夫子庙也一定要去。 他们穿那个服饰真的是得有讲究 啊？没有， 随便。 其实没有，就是穿的都是现代装，但是你走到那儿，你就有那种感觉。 进去了。 它有仿古的建筑，然后还有亭台楼阁，有一些这个老南京菜的餐厅，它都是延伸到那个河里边的。你可以看着河景， 在船上吃吗？ 对，它类似不是船，它是支出来一块码头那样的。你在那儿之后，你坐在那儿，然后岸边，窗户外边就是这个秦淮河的景，对，特别的优美。然后夫子庙呢也可以好好逛一逛。其实夫子庙呢，它除了是它并不是说只有一个庙，好多条小巷、蜈蚣街，你就串吧，来回来去的串。对，然后还有像新街口啊，这个雨花台啊，总统府啊，就是各种风格， 挺多的，好玩的地方哈。鸭血粉丝汤得尝尝 啊，那必须得去。 松鼠桂鱼是甜口的吗？ 是 甜口的哈。 汤包特别的好吃。 汤包， 对，它这个汤包还不是那种上海小笼包，大了这么大汤包， 一口一朵水，油啊， 对，它有一个隐士鸡汁汤包，强烈推荐。 哎呀呀呀， 是的，还有盐水鸭， 盐 水鸭这个就是看个人口味，盐水鸭稍微有一点点腻。 油腻啊！ 对， 车况每天51趟。 妈呀，51趟高铁列车，最快呢3个半小时就到了。 哎呦我天，到沈阳也快了 啊！ 沈阳4小时就到了 啊！ 哎呀，沈阳大城市。 大城市，沈阳故宫得去。 得去，那大城市，沈阳的这个吃的东西，那到那地方哈，我觉得就是东北人民，那从吃上就看出特别豪爽。好客啊，真把你当自己人的时候，那个不吝就开始了。 大盘儿。 是吧？就是我一直怀念，就是那个乱炖那一锅哈。其实那时候就是靠赏嘛，对不对？乱炖里头各家各户炖的东西不一样。 不一样。 但味道都真的是好吃。 对， 不管是就饼、就馒头、就米饭，它都好吃。 那个酸菜炖什么呢？哎啊、我们家的炖法是，如果你要是想乱炖，炖大骨头，一定是买那种棒骨，里边带骨髓的， 对， 然后炖出那个油来。因为酸菜是比较吃油的一种 菜，是是是。 然后这个菜呢又不腻，酸菜还特别香。 你发现没有？ 对， 就炒酸菜，你没有看见油花，其实都被白菜吸进去了， 啊、 都在那个菜里头， 对对对，都在那菜里头， 很香的， 所以你不会觉得腻。为什么会有酸菜炖白肉？它就是有，它是有搭配的，对，然后再放点这个五花的肉片进去，再放一点血肠。 高铁呀、啊， 嗯， 让我们拉近了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距离。 对 啊，其实像什么合肥呀、啊嗯、洛阳、平遥、武汉太多了，都四个小时之内都可以去。 是的，武汉，哎呀，武汉的热干面。 希望大家春暖花开的时候、 嗯、 坐着高铁，不冷不热啊， 嗯， 去感受美丽的春天。我们国内很多好玩的地方， 嗯， 等着大家。 是的， 你发现没有，到了这国内的城市啊，一是玩、 嗯、 那就是吃 了。哎呀，当然了，我跟你说，美食绝对是在一趟旅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明天再见喽， 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就算我把整个世界给输掉，也希望你能看到。我们不曾一样，却又如此一样，贪婪地追求着理想。生命不会太长，思想它会生长，丢不掉也无法隐藏。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见终点和希望，有太多火焰冷却我的理想，我依然燃烧，我仍在信仰。说什么冰山一角，说什么兵败如山倒，就算我把整个世界给输掉，也希望你能看到。谁又在为你祈祷？谁又会为你而骄傲？就在起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不知以后你能否再见到我。等到相遇的时刻，我们再唱这首歌，就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别害怕现在的离别啊，微笑着挥挥手说再见吧，明天就等在下一个路口，再远的风景啊，我们会到达。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吧，还是好好珍惜现在吧。不在远处，它就是你现在一直走的路。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不知以后你能否再见到我。 再见吧，还是好好珍惜现在吧。你寻求的幸福其实不在远处。